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uy me a thorn before you buy me a rose. Covered in dirt before I'm covered in gold. Trying it on, yeah, you're sticking me off. Say what you want, but I won't ever be told. Cause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Friends say I'm stupid and I'm out of my mind. But without you, boy, I'd be bored of a sign. No, I don't really care for the same conversation. Got everything I need and I'd rather be chasing, chasing love with a monster. I'm in love.Changing the game. He's trying it all and he's taking me out. Say what you want, but I won't ever be told.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My daddy told me I should have better taste, but I'd rather pay to see the look on his face. No, I don't really care for the lame conversation. Got everything I need and I'd rather be chasing, chasing love.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吗？来自精灵旅社，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舞美组合刚刚演唱这首歌曲，正是精灵旅社二的主题歌，就是爱上一个魔鬼那样的感觉哈。然后如果你看了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结束的时候会这样声嘶力竭。舞美组合演唱这首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爱上一个魔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林俊杰的《新地球》。那时候，大家担心地球哈，各种大氧臭氧层被破坏呀、环保啊等等，所以担心坏事会发生自己身上。因此，林俊杰相信我们都值得更幸福。希望这首《新地球》带给大家信心，带给大家力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有请林俊杰，《新地球》。 是一种蓝色的哀愁，我心在荒凉的地球，纽约在海底的角落，阳光把大地变沙漠。

他还建立了消费维权绿色通道联盟，通过工商部门行政指导加聚集区自管自治加商户自律规范的管理模式，营造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到鼓楼桥东西双方向，北三环和平东桥到蓟门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出发，那个发字没发出来，出发。好了，问候一下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意思鱼，谢谢 Jesse。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这个名字好奇怪，怎么读出来呢？是，好吧，待会儿查查字典吧。一个字旁边好多点点点点点，是什么字？还有爱在旅途，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这么多的图片哈，每天都会愉悦大家的心情哈。云端终于加上了，好难，加什么了？是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吗？哎，对了，要说这个事儿，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的朋友，欢迎您把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事情不用管了，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David Guetta Nicki Minaj Turn Me On。 第44名 至上励合恋爱666。 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面前的转身问题。 第43名 黄建伟嘿小女孩。 嘿小女孩，是不是浪漫过头了？ 第42名 后弦白色练习曲。 哦啦啦啦，那你手发烫，发发发发现我。 第41名 Take That Man Training 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et's end the

来自黄建维的《嗨小女孩》，音乐的体会呢是世界的窗户啦，也就带入到我们，带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境界当中，有没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一首欢快的小情歌，来自后弦的白色练习曲。为什么喜欢用白色呢？你们觉得初恋和白色一样，好像都是那种很纯洁的，是不是？意义每个人的初恋呢，就如同练习曲一样的声色却又美好。好的练习哦，才会有美好的结局。后弦白色练习曲。 飘香的黑白色弹出你的肥皂，吹着风在散落，拦住我的寂寞电车，红尘的感情上找不到爱的线索，重新翻起那首歌，荒废过的忐忑，两人世界的合奏，四季连载的温柔，是指新鲜像尽头。写打动了，抖抖抖都为你收藏，嗖嗖嗖所有的月光，你比在幸福的弹奏着，这属于我们爱的乐章。飘香的黑白色散落，拦住我的寂寞电车，红尘的感情上找不到爱的线索，重新翻起那首歌，荒废过的忐忑，两人世界的合奏，在四季连载的温柔，是指新鲜像尽头。写打动了，抖抖抖都为你收藏，嗖嗖嗖所有的月光，你比在幸福的弹奏着，这属于我们爱的乐章。每种爱情像你你都在做，习习习惯你不我的了，啦啦啦拉你手发烫，发发发发现我紧张，乐谱中醒来的莫扎特，我被谁打动了，抖抖抖都为你收藏，嗖嗖嗖所有的月光，你便在幸福的弹奏着，这属于我们爱的乐章。啦啦啦拉你手发烫， 就是这样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白色的练习曲，初恋时的那份练习曲，那种青涩，那种美好，还有那种单纯。后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白色练习曲。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ake That, Mancunian Way。上周全新推荐，本周41位。 We used to walk Mancunian way, we used to swagger, we used to sway, up until the lights took us away. Do you know what you meant to me? We used to think we were the bomb, then someone left a real one. We stayed indoors as the rain came. Back then it made no sense to me.I'm missing your face, your beautiful face. It's funny that I recall they gave us the keys to the city, but they don't fit anything. But I'm coming anyway. I hear you calling, I

sounds like Lucky strike. Hey, you're taking all my pain away. You're shaking like an earthquake. Hey, you're taking all my pain away. You're shaking like an earthquake. 就是这样突然的结束哈、啊，让你哎呦喂，剑怎么突然戛然而止？来自 Maroon 5的这首 Lucky Strike， 好彩头，希望你今天一早上一起门就撞上好彩头哈、啊。到底是难以言语的奇葩哈、啊。Maroon 5的歌曲呢，很认真，也很大气，听起来有一点狡猾。它可以是高端的快消品牌的广告背景音乐，也可以是现场自娱自乐的最佳的把戏。这就是 Maroon 5带来的音乐。刚刚这样的音乐确实给我们一点歇血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随着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开幕，我们就走进新农村，了解一下现在中国新农村的建设。我们走进京郊大地哈。今天来介绍的就是寸里下村。寸里下村大家很熟悉了哈，名声在外，它是四面环山的，背靠龙头进水，前照金山望月，笔架峰、卧虎峰、神龟啸月山还有蝙蝠山等的景观分布在村子的四周，保留完整的76套689间明清四合院，构成了整个村落的古代建筑群，坐落于北京的缓坡之上，北侧的缓坡之上，依山而建，层层升高，将一幅古朴完整的清代民居图展现给世人。当您饱览景区风貌之后呢，不妨在明清古宅小住，沿着紫石青石砌成的小巷前行，体验浓郁的古宅风情，还有百年的民俗文化。入夜时分，仰望着漫天的繁星，穿越心灵，穿越时空，仿佛去到了古代，好好的去领略一下当时的情景哈，好美啊！怎么走？自驾沿109国道行至84.9公里处下国道，前行5公里就到了寸里下村，很有名的啊、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哈，《漂洋过海来看你》，不过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春春》翻唱的版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次相聚，无力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

可以深呼吸的歌啊。有一次我在路上哈，车厢当中环绕这首曲子，然后就觉得外面特别堵车的时候呢，这个烦躁的心情立刻就得到了缓解，就好像是炎炎的夏日喝了一杯清凉的这个酸梅汤。好了，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Kenny G 的这首 Waiting for You。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前天是全国科普日，北京科学中心开门迎客，今晚民观众走进大圆球，体验科技魅力。走进北京科学中心的东门，迎面是跃动的喷泉，喷泉四周即为科学广场。科学嘉年华期间，这里设置有新奇酷炫的室外科技体验，主要包括两翼行动科技酷品区、玩转科学互动体验区和科学秀场。此外呢，二号楼二到五层的三生主展区，精选寒武纪的毛与盾、细胞屋、微生物探秘、物理实验室、气动元件与自动化、天空为什么这么美等27套主题活动，每套活动约为45分钟，吸引学生参与其中，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科学素质。为了满足年画收藏爱好者的需要，正在预展的第52期嘉德四季拍卖会特别推出了年画专题。这次嘉德共征得年画作品100多种，共分成了18项，其中包括西游记群仙聚会两种、孔子圣迹图戏剧片段两种、唐诗诗情画景等5种、梁山108将等5种、狸猫换太子等5种等，题材广泛，内容生动，色彩明丽，实属难得。此外呢，9月18号晚7点，中国嘉德首场网络拍卖也将在嘉德官网上推出，包括中国书画、20世纪及当代艺术、瓷器、玉器、工艺品等各门类拍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e edge of the water,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Wind 来自加拿大的人气歌手 Alicia Keys 现场动画大片《海洋奇缘》的片尾曲《How Far I'll Go》。他轻盈的演唱活力满满，完全契合了电影将要展现的奇幻冒险旅程的精神。哇，我要去远航了，我要去冒险了，展现我的勇敢。How far I'll go， 来自 Alicia Keys。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的精彩，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周杰伦和方文山呢，为了对中国风歌曲进行尝试，于是把视角转向了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茶文化，并以浓郁的亲情作为载体。那方文山在创作之前特意研究了制茶的过程，为的是能写好爷爷泡的茶这首歌词。爷爷泡的茶到底怎么做的呀？先要洗啊，然后再怎么样去泡。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比比周笔畅的笔记。哎呀，今天真的是超级爽哈，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又可以完完整整25分钟收听了，掌声呱唧呱唧一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比比周笔畅的笔记，是他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也是2005年超级女声终极 PK 的合集曲目之一。在筹备这张终极 PK 合集的时候，很多超级女生呢都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倾向以爱情为主旋律，而比比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此呢录制这首笔记。 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 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和姐妹淘约会 Say OK 你说主题和造型由我搭配 Baby girl 我奉陪复古和睡衣派对哪个衬托你的品味快给我自拍记录此刻你我多完美有你我不怕梦想够不着 王心凌唱响的姐妹淘的这种甜蜜约会的感觉融合了复古的妞妞舞节奏还有重力的节拍间奏呢还玩起了电音让这首歌曲显得与众不同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听魏晨的 Holiday Song 夜色多浪漫独自撑着伞 In the rain 随意哼着歌心情也不错 take a break 就喜欢这样随意哼着歌的感觉不紧不慢不着急其实堵车心情也超好在路上好好看看风景也不错嘛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真希望天天都这样的生活哈、啊。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真的好难得在10点55分还可以用音乐相伴在你的耳畔好了明天见吧 今天我睡到自然醒推开窗空气都清新太阳晒过的心情而梦一般的风景哦嘴里哼着歌想不轻松心里也不多 So take a break 开始憧憬期待已久的旅行数不完的星星 Oh oh Yeah Do you remember Oh just for you